我又唔想好似呢即係一個教派咁樣影響到你，我經常做呢個節目都講啦，就係、是、希望呢 inspire 到大家啦，咁所以呢就正如好似 Brad 呢、這個呢首歌入面嘅 Guitar Man， 咁佢不斷都其實呢就係、是、周遊列國咁樣唱歌啦，咁都係希望呢就係帶俾別人呢啲歡笑啦，一啲愛啦，或者一啲啟發啦，或者有時會令你好好 high， 有時會令到你好 down 等等，咁啊，希望呢個都係即係呢幾年你聽開北上頻道嘅一啲感覺。咁啊，今日都有好多憑歌記憶嘅音樂，咁啊，陸陸續續會送俾大家啦。 嗯， 咁啊，翻嚟咧會轉下一個話題啦。咁咧就翻嚟咧就講緊咧今個禮拜咧就有一個靚女咧就滯留咗咧喺呢個香港嘅機場啊。咁咧就係、是、呢個加拿大嘅世界小姐啊。咁啊，佢叫林夜飯咧 Natasha and Natasha Lin。咁其實咧，佢應該咧仲有一個名咧，就叫林慧蓮嘅。咁咧就點解我會知道咧？就因為咧，其實咧就佢講下佢個背景先啦。佢個背景咧就係佢係出身於呢個湖南常德嘅。咁啊，13歲之後咧就出國就去咗加拿大。咁然之後長大喺加拿大長大成長啦。咁佢學好多嘢㗎，即係佢阿媽逼佢，都唔係逼嘅，我唔知係逼啦。咁聽講話佢2歲就先識英文啊，彈鋼琴啊，即係湖南就已經係咁，因為佢阿媽係爸爸媽媽都受過高等教育嘅，咁爸爸就仍然今時今日都喺湖南咁啊從商嘅，咁媽咪咧就喺加拿大咁啊陪住佢一齊長大，咁啊學鋼琴啊，寫毛筆嘅大字啊等等啊，咁啊寫得好叻嘅，聽講話。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大個咗咧，佢就有另外一個身份咧，就係佢係學法輪功嘅 ，OK。 嗯。 咁佢自己就話咧，佢唔係信法輪功呢個教派，不過咧就只係咧佢有學法輪功。咁跟住咧就然之後咧，佢其實咧就大學佢就攻讀咧呢個戲劇表演同埋有呢個國際關係雙學位嚟嘅。咁然之後咧就呢幾年咧，佢就從事過20多部嘅電視劇嘅表演。咁咧我喺呢、這個呢、這個 YouTube 咧，其實就睇過佢一個電視劇嘅，那個電視劇都幾明顯咧，係法輪功咧，係應該係佢嘅製作啦。咁啊，嗰個劇集其實咧，那個話題係幾得意嘅，幾新鮮嘅。那個劇集嘅名咧叫大褲叉嘅，咁咩叫大褲叉咧？即、就、係、是、一條開浪褲咁樣。其實佢就形容緊而家喺北京嘅嗰等咧。中央電視台嘅大廈嘅咁、所以咧就用咗個名叫大褲叉，咁然之後咧成套嘅劇集咧每一集大約半個鐘多啲啦，咁然之後咧就入面咧就其實咧就講緊呢個咧佢形容為咧叫做咧中國嘅後宮啊，呢個中央電視台咧入面咧所有嗰啲光怪陸離嘢，即係譬如有包括美色啊，包括呢個點樣做假新聞啊等等啊，咁咧佢咧就用一個劇集咧就輕鬆嘅手法啦展現出嚟，咁然之後咧，林夜飯咧就喺入邊咧有擔當一個角色嘅，就是、一個導演嘅，佢就即係扮演一個導演，咁然之後咧就喺個劇集入邊咧，就演員名嗰度見到咧，佢個名咧就唔係叫林夜飯嘅，就叫林慧蓮嘅。OK， 咁啊，件事啊發生係咩事咧？其實咧就5月份嘅時候咧，佢就參加呢個世界小姐加拿大嘅比賽啦，咁然之後咧佢就贏咗嘅。咁佢贏咗之後咧，就準備咧就喺呢個月咧，就12月咧就會去到呢、這個今年咧就喺中國海南三亞咧就會舉辦第65屆嘅世界小姐嘅總決賽。咁然之後咧，佢就發覺咧就一路都冇收到邀請。咁其實咧就之前咧。就佢就嗱之前咧，其實佢5月份咧，佢當選咗加拿大小姐之後咧，就已經咧發生一件事，就係咧幾日之後咧，佢個爸爸因為佢爸爸仲喺湖南噶嘛，咁佢爸爸咧就話咧就收到咧喺呢個收到一個咧係中國公安咧就上門嘅威脅。唔係電話喎，係直情上門，咁然之後就同佢爸爸講，就話呢唔好搞政治啊，否則呢你個屋企呢就會好似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咁樣呢，俾人呢就即係 批鬥你啊，同埋咧就係、是、你會再重就會再一次咧嘗試到呢個文化大革命式嘅大批判啊，等你咧經歷一下文革中啊父子反目嘅慘痛經歷啊等等。咁佢爸爸就好鬼驚啦，打電話俾佢俾佢個女啦，咁啊叫佢可唔可以即係唔好再搞啦。咁、然之後咧就仲同佢個女講咧，就話你都要為國內啲親人咧諗下，留翻條活路俾佢哋咁樣。咁咧呢件事咧，其實喺五月份咧，就如果大家有留意啲報道咧，就已經都開始咧有各大媒體去跟進噶啦。包括咧，其實呢件事都搞到幾大噶，譬如包括有加拿大嘅 CBC 啊，或者仲有啊《環球郵報》啊，仲有《國家郵報》啊，《美國之音》啊。New York Times 啊 ,BBC 啊英國嗰邊啊或者仲有衛報啊仲有法國嗰啲廣播法國廣播電台啊等等呢其實都有報道包括仲有香港啲傳媒嘅都有報道呢單嘢。咁呢個禮拜就見到林妹妹呢就過咗嚟香港啦嗱佢就咁樣嘅。佢完全其實冇攞到一個中國簽證嘅，咁但係因為加拿大同中國咧就係一個落地簽證嘅措施嘅，咁所以佢就諗住，其實佢都明知道都係多數去唔到啦，但係佢做翻個姿態出嚟啦，個姿態就係話你唔喂，我係今屆嘅加拿大小姐嚟噶嘛。咁我係有權參加㗎嘛咁、你冇俾邀請我照去咁、但係呢嚟到香港準備上機去南呢個海南三亞嘅時候呢佢就係被拒絕入境啦咁咁所以佢就喺香港呢就開咗一個記者招待會啦咁即係佢就話中共政府拒絕一個25歲的女孩子入境，顯示個政權咧有好大嘅唔安全感。嗱、這個妹妹咧，其實佢就佢都幾有即係有自己嘅立場啊，有自己嘅睇法嘅。即係譬如話咧，嗱佢舉例啦，佢曾經咧就參加過即係2013年嘅加拿大世界小姐嘅選舉，即係之前已經參加過一次。咁嗰次呢就係因為呢就係呢即係佢拒絕呢著呢個泳裝。咁所以呢嗰次呢佢就係後咪就到最後呢就放棄咗個參賽資格嘅。咁今年呢就世界小姐就有一個幾大嘅轉變，就係、是、呢就取消咗呢個呢泳裝嗰個環節。咁所以呢佢就就可以繼續當選啦，因為佢咁講嘅，佢話咧就今屆咧即係有個主題就叫 Beauty with a Purpose， 即係有意義嘅美 ，OK， 即係要靚得嚟咧，你要有目的嘅，同埋咧即係呢個係好注重，譬如話即係重新關注，即係譬如女性嗰個優秀嘅內涵啊、素質啊、表現嗰個個人嘅內在嘅獨特之處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咧今年就取消咗嗰、那個即係泳裝啦。咁然之後咧，佢自己都有一套信念，就係話咧，即係透過個選美咧。就可以咧為一啲咧無法發聲嘅人咧去發聲，包括嗰啲身陷牢獄啊，同埋喺牢教所啊，或者係遭到打壓啊，或者封殺啊、滅聲嘅人。咁佢咁講嘅，佢話咧好想咧為一啲咧喺即係所有生活喺高壓制度之下嘅人帶嚟勇氣，等佢哋長久喺佢哋咧長久活在恐懼之中咧，可以忘記佢哋咧擁有咗思想同埋自由。remind 翻佢哋咧，其實大家咧係都係有一種咧，即係言論嘅自由啊，發聲嘅自由啊等等。咁佢就希望咧，透過即係選美呢個咁嘅過程咧，就去發放一啲咧佢自己覺得呢啲咧係值得大家即係堅信嘅一啲信念。咁所以咧，今次呢件事咧就搞到咧就好攞啦。咁跟住咧就即係冇佢就入唔到境啦，咁然之後呢就中國呢就唔俾佢去參加呢個比賽囉。咁我覺得就你點睇呢件事呢？ 好明顯係封殺啦，呢個係傳統內地嗰種做法啦。咁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咁你頭先都提到㗎咋。 咪有啲人唔係咁睇㗎喎，即係有啲人覺得就係佢法輪功啊嘛， 第二樣嘢 邪教嚟啊嘛，咁樣啊嘛， 唔係嗱，應該咁樣講，法輪第一樣嘢佢提到，其實佢做佢其實 做咗多嘢嘅，包括佢提到好多中國嘅人權問題啦，呢個係其中一個死穴啦。第二樣嘢，你都頭先提過啦，有少少法輪功嘅影子喺度啦， 都唔係少少㗎啦。 哦 ，OK， 即係譬如佢有提過佢嘅信仰係真善忍啊，或者仲有嗱，如果大家你可以睇翻佢嗰度大富差啊，咁亦都係即係喂，擺明係講緊一啲中共嘅醜陋嘅嘢啦。仲有咧，就據報道咧，其實佢都有拍過其他嘅劇集咧，佢係扮演過一啲咧，即係受迫害嘅法輪功嘅信徒啦，或者仲有咧就係扮演一啲咧勞教所入邊嘅女囚犯啊等等啊呢啲咁樣。咁佢都係其實佢拍嘅劇集其實都係有目的。 係咯。 去宣揚一啲佢嘅信念，或者同一啲咧宣揚一啲咧同呢個即係喺中國裏面犯禁嘅一啲信息噶嘛，一啲意識形態噶嘛。 咁所以第二樣就係你掂到法輪功更加係一個死罪啦。係咁而即係從呢件事上咧，我有少少睇法嘅話咩咧？當你係稍為一啲知名嘅人士，而你踩到中共嘅一啲黑暗點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會明目張膽地去禁止你。即係你從呢件事其實，喂，佢係一個咩啫？佢諗住都係參選啫嘛。OK， 其實佢真係， 但係海南三亞嗰個真係驚㗎嘛。 我可怖 啲。譬如你知道，喂，大佬參加選美有訪問環節㗎嘛？係咪先？咁你問你咩問題，你都係。真善忍咁樣，喂佢真係呢個係想像到㗎嘛。 我知道，但個問題係你從我哋嗰場足球你都睇到啦，有 delay 有 edit 㗎嘛，喺內地都控制晒㗎嘛，你仲喺三亞度係咪先。 但中央台直播㗎喎，點解聽講話呢個世界小姐。 咁你可以都係嗰句，你可以 delay live 㗎嘛，場波都搞得到啦。 去廣告。 係啦。 即係一到佢出場就去。 呢個你更加熟悉啦。 咁但係你好多環節，咁你每一次呢個林爺飯出嚟都去廣告。咁到最后一个唔好彩，佢选咗佢赢咗冠军，咁你嗰成个 show 都系会烂晒噶，即系睇紧嗰啲观众都莫名其妙，咦？点解睇咗成几个钟头都冇一条咁嘅女出嚟，但系最后冠军系佢嘅？ 冇翻旧年， 真系好大镬噶，大佬。 咁啊，咁所以就即系冇啦。大陆系强咗起嚟嘅时候，乜都开始表面化地去做啦。 嗱呢个咪又呢个嗱呢个又去到嗰个意识形态问题啦，同埋就系去到今时今日阿习呢个年代咧，我哋都讲过嗰、那个控制意识形态非常之重要。譬如即系由佢一上台时候嘅七不讲。咁大家今個禮拜，我哋都高興見到嘅另外一位嘅維都唔係係咪維權人士啊？資深嘅記者啦，傳媒記者高瑜啦，咁就終於叫做減咗刑，仲有其實就係因為叫差唔多叫做保外就醫㗎啦。咁個 刑期 就由七年就變咗五年。 喂，呢、這個新嘅 term 嚟㗎啦。 叫咩 term 啫？我都唔知。 佢唔再叫保外就醫啊嘛。 佢唔係叫保外就醫。 佢係 喺即係離開咗個監獄，就俾你去一個。 國外服刑啊， 係 類似係 類似咁樣啦， 係啊，新嘅 terms 嚟㗎啦。 咁基本上唔使翻去坐㗎啦。咁呢個就即係正如佢個律師都講，就係雖然我幫佢脱唔到罪啦，咁但係叫做好過冇啦，而家 救翻條命咯。 咁但係我諗高瑜係一個幾堅持原則嘅人嚟嘅，即係已經係兩度幾執著嘅，幾71歲啦，但係好接近。咁就但係兩度坐監，咁但係即係希望佢身體健康啦嚇。咁佢就係揭發嗰個七不講嘅文件出嚟。咁你由呢個你已經開始見到就係、是、今時今日中國呢個盛世喺習近平呢個盛世之下，其實嗰個意識形態係控制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個問題就會出嚟就係話。喂，你又要威噶嘛？咁你今次又要威，你又要戴頭盔，咁跟住今次仲係一個世界小姐啫。咁你嚟緊做好多國際嘅活動，係有你又申辦咗噶嘛？譬如話舉例，嚟緊一兩年之後係咪應該？我唔記得邊一年啦，譬如東澳啦呢啲咁樣。喂，咁樣好麻煩噶嘛？而家係咪先？即係喂，大佬好多嘢都唔入得境嘅嚇，鬧你兩句又唔得。啊，跟住然之後，而家譬如話嗱，跟住我哋都會再講啦。啊，港獨又唔得，台獨又唔得，黃絲又唔得，係咪？你愛唔愛國？唔愛國又唔得，係咪先？跟然之後，法輪功又唔得。啊，咁然之後，法輪功啊涉及宗教，咁第日會唔會有天主教又唔得，基督教唔得，係咪先？係得伊斯蘭話你惡。 OK， 系得冇问题，姿势系得嘅。OK， 自己有吓，咁咪会唔会系咁咧？咁你好麻烦噶，但系搞个冬奥会，大佬即系各国嘅人都会嚟吓，咁、啊、然之后喂，仅有啲自己嘅信念，咁系咪又唔可以宣示咧？一宣示你就赶佢走啦，甚至唔俾佢入境。 嗱，我会咁样 好系咧，超级麻烦呢件事嚟。 唔系，我会咁样讲嘅系就系你见到呢半年嚟阿习大大周围周游列国啦，即系我哋都讲过佢有住过士头婆个屋企啊，所有城啦，喺国家嘅层面上咧，系全世界都围住佢去俾面佢嘅。 系啊， 咁但系你呢啲。个别人士芝麻绿豆嘅例子咧，佢啊真系可以打到你傻嘅。 系， 即系 咁咪呢个咪就系呢个咪即系咁噶啦。所以话点解你要读历史咯？历史系重复又重复噶嘛，系咪先？当年其实都一样啊，全世界一齐纵容呢个希特拉，以为希特拉可以打史太林噶嘛，起码唔打佢都好似支针咁，又拮住佢个屎忽啦。咁但系你最后咪搞就系因为大家系咁喺度纵容佢吓。佢操入奥地利又冇人理佢，佢操入波兰又冇人理佢，到最后咪打镬金噶咯，系咪先？咁最后咪失控咯。 咁但系你又唔可以，但系你又唔可以拎大陆同阿 Hitler 去比嘅、 哦。哦，我都同意。 差十万八千里， 因为习近平叻过 Hitler 嘛。 O K。 因为习近平知道，我只要一日唔打仗，你班人都系会就捻住我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是的，阿習是叻過、啊、即是他有讀歷史的，咁、啊、所以而家咁你呢件事就係話喂大家唔理啊嘛，咁、然之後大家又覺得呢個人係弗倫共啊嘛，咁、但係個問題你要諗深一層，點解會攞出嚟講就係、是、話喂大佬，首先佢係咪邪教？唔係我同你講 啊， 啊， 我同你都唔信啫，但係唔係我同你講啊。咁我哋喂大佬，我哋左交嚟㗎嘛，我哋要讲緊嘅係尊重大家嘅自由，包括你嘅信仰嘅自由嘛。咁、然之后仲有佢讲嘅嘢，佢讲嘅嘢做乜啫？喂大佬，佢全部讲緊嘅其实都係啲加拿大人讲緊嘅嘢嚟㗎咗。喂大佬，佢成日喺度开口埋口就讲自由㗎咗嘛。嗱，佢话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有自由唔受呢个威胁嘅发表言论，有自由选择自己嘅信仰，有自由支持自己心中嘅正义，有自由反对自己睇唔到嘅不公，有自由选择边个嚟管理我哋嘅国家，为咗自己嘅同埋全人类嘅福祉，我将承诺捍卫呢一种珍贵嘅自由。喂，佢成日都系讲呢啲嘢㗎嘛。咁、佢喂，咁有咩有边句你唔啱听咧？吓、啊，不过问题就系你讲紧嗰个就系因为嗰个身份啊嘛。咁咪咁又咁啊，同阿习讲啦。喂，当年得罪阿江泽民嗰啲人，你个个而家就出嚟同佢搞大寿、搞生日纪念，系咪先？嗱，最近邓力群都走埋出嚟搞百年诞辰啦，有冇搞捻错咯？唔知点解？喂，咁你好简单啫，你谂翻法轮功谂深一层。法轮功系边个年代？扎你噶，阿江嘅年代嚟噶嘛，1999年系咪先？喺北京嗰度围万几人系咪先？咁其实当年搞阿习嗰啲，法轮功都系其中一个。到你而家话唔同阿习，你咪其实应该都帮法轮功平反，俾呢条女入嚟讲翻几句说话吓。咁咪其实我觉得 倾掂咪都倾掂咪得咯， 同埋都俾人检视到你一种新思维啊嘛。如果嗱你系叻嘅真系，同埋又觉得喂。又俾人哋覺得你夠 power， 你咁樣搞即係擺明同阿江對著幹，係咪先？嗱，你夠膽做，哇叻仔，係咪先？喂，其實條女係好 利用， 好俾你可以利用喎。點解你 miss 咗呢個餐事咧？即係我又唔係好明咯。 唔知啊， 嚇咁所以即係我就係話。唔好理佢系咪真系邪唔邪教吓，咁、我觉得喂大佬即系佢系喂佢符合晒所有可以入境嘅，咁佢系加拿大嘅 citizen， 系咪先？仲有喂话晒个老豆都仲系中国公民吓，咁、anyway 即系喂呢、這个其实亦都系一个中加嘅友好，咁你而家喂即系你又唔使俾面加拿大，咁再加拿大点解唔出声咯？我唔明白。 喂，中加唔係好友好咋？而家 啊，新嗰個唔知喎，移民我唔清喎， 移民 到好多。 唔係啊，移民政策唔係好友好㗎嘛。 咁我唔知新嗰個 點啦。撳低咗啦。 咁如果唔係好友好，唔係，但係大佬到好多係都係標示住加拿大一種新思維啊，係咪先？嗱，呢個年青靚仔鬼咁多女 fans 嘅新總理，咁你係咪應該又出嚟撐下咧？喂，而家唔多國友喎、大家又係眯埋眼，又係繼續縱容呢個習近平，好似當年縱容呢個希特拉咁樣，咁、所以呢個就唔係好應該啦。咁另外打壓就唔止呢、這個 林爺凡嘅，咁啊仲有另外一邊箱咧，就喺度玩緊呢個禮拜就玩舉報啦， 係 舉報啊， 好似咧小學生咧，Miss 佢想學識嘢， 直頭係翻翻文革啊，OK， 咁啊中台兩岸啊，唔係香港台灣兩地啊，咁咧就分別出咗兩個咧啊，係咪呢個神雕俠侶唔通？或者叫做神經俠侶啊，唔知啦，咁你自己評啊。 舉報喎、 啊、 神經。 台灣咧就出咗一個咧叫做哇犀利啦，台獨黑星啊，佢而家個朵叫做，咁咧就係黃安，咁啊黃安我嘅年代走咗到咧九唔搭八爛到爆燈啊，但係非常受歡迎嘅台灣劇集叫做咩咧？嗰陣時啊，的唔知有冇睇啦，包青天啊嘛，跟住然之後咧入邊有隻。主題曲咧，唔知咩蝴蝶咩雙花蝴蝶嗰啲，咁啊呢個黃安唱嘅，咁而家呢個黃安咧就長期留喺大陸嘅，咁呢個咧就差唔多等於港版温兆倫咁啦，咁啊一日到黑唔知佢咪因為極度得閒咧，因為阿爺養住佢，咁啊唔知係咪變埋五毛黨啦，咁啊日日咧就喺度捉啊，捉下邊啲咧台獨分子嘅藝人。咁啊，今次咧就俾佢捉到一個叫盧廣仲，咁啊跟住咧就然之後盧廣仲咧就本來咧就參加呢個咧喺11月28日，即係今日，我哋錄緊音嘅時候咧，就喺東莞麻涌咧就舉辦咗一個叫南方草莓音樂節嘅，等陣先講下呢個音樂節。咁啊，然之後咧就佢就舉報佢啦。咁佢舉報就咁講嘅，咁咧就即係佢就話呢個盧廣仲咧之前咧就支持呢個咧反服貿嘅，喺太陽花運動嘅時候，咁所以咧佢就一個咧台獨分子嚟嘅，咁咧就東莞就冇理由邀請佢參加呢、這個 草莓音樂節， 咁所以咧就後屘咧就取消咗資格。咁然之後佢就再喺佢個微博度出句説話咁樣嘅，繼成功爭取於南方草莓音樂節踢走盧廣仲之後咧，佢下個月12日喺北京嗰場演唱會都俾我成功踢到佢取消啦。下一站啊，我黃安就會希望成功爭取取消埋19日嗰個西安嘅演唱會。哇，直情係趕盡 殺絕， 哇，即係個台獨黑星。咁盧廣仲又出嚟講啦，佢好無奈，佢話我唔係反咩什麼服貿，我只係反黑商啫。咁希望就唔好繼續誤解造成對立。咁通常咧啲。咁啊，你要對方咁，其實對方唔係你要對方，我點樣回應啊？咁佢嗰個回應其實都係行嘢嘅啫。嗱、呢個即係等於咧喺我哋啱啱立法，唔係喺呢個區議會選舉都係噶。咁好多啲嗰啲區咧，好多啲公公婆婆都係噶。望到啲候選人就，我認得你啦，你支持佔中嘅，我唔會投你票啊。咁但係呢啲對家點咧？ 我冇去， 我冇支持佔中，不過我去睇下啫， 我影下相啫。 呢即係咪等於聖經入面彼得三次不認 耶穌 一樣咯，係咪先？咁同埋你計錯數嘛，係咪先？而家事後結果話俾你聽，區議會就係、喂，你認咗佔中，其實你可能贏得中票啦，甚至亦直情係唔使輸咗200-300票，你贏埋㗎，對唔住。不過你嗱呢咁你咪就係你唔夠膽。呢、這個咪就係你嘅信念唔夠堅定咯，你以為你嘅信念係會令到你即係、就是、會令到你甩碌，其實係唔係嘅，同埋就係就算係會個信念令到你輸，你都應該要堅持你嗰個信念啊嘛。OK 咁、所以盧廣仲咧就俾佢打到巢咗啦，咁呢邊咧翻到嚟香港咧另外一個咯。呢、這個叫做陳靜心，咁大家知佢邊個啦，靜心 BB， 咁靜心 BB 咧。就見啊台獨黑星黃安玩得咁過癮，佢又玩埋一份喎。咁佢呢就又係寫咗篇嘢呢，就去個音樂會主辦商呢，應該咁咪舉報佢。咁然之後呢舉報邊個呢？舉報呢就係一個香港嘅歌星叫盧海彤啊。OK， 咁佢就話佢呢早前呢係 send 咗幅相，佢就綁過一個黃絲帶。就喺呢個咧台灣咧演出嘅，咁所以咧佢就質疑咧佢有冇資格咧就去參加呢、這個即係呢個草莓音樂節，咁佢咁寫嘅，佢話去年力挺佔中嘅香港女歌手，為什麼會被邀請出席2015年嘅南方草莓音樂節？咁做咗一個咁嘅 舉報啦。咁啊，仲有咧就，如果你睇翻喺東莞嗰邊咧，都幾過癮嘅。東莞咧就喺廣東省文化廳公眾服務個網入邊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就扮啦，扮呢個咧市民咧就投。即係都就因應呢件事呢就係投訴㗎。嗱我讀其中一個俾你聽啦，佢就咁寫㗎。佢就話呢南方草莓音樂節本周六就喺東莞舉行啦。台獨黑星王安就舉報咗呢個盧廣仲之後其演出就被取消啦。咁24號愛港行動召集人陳靜心亦都喺微博舉報質疑去年力挺佔中嘅去香港女歌手盧海彤。咁佢點解會被邀請出席呢個南方草莓音樂節，佢話冇諗到啊！呢一個咁嘅質疑咧，係最先得到佔中藝人黃秋生嘅回應。咁啊，佔中話咁啊，黃秋生嘅回應就是小人物不用理會咁樣，即係仲要搞埋黃秋生㗎。咁佢24號咧，陳靜心咧就貼出咗咧呢個盧海彤嘅喺嗰個音樂節嘅表演行程，顯示佢會喺本月28號下午4:40至到5:20就會表演。咁陳靜心同時咧係上傳咗盧海彤去年10月到台灣高雄演唱會嘅時候咧，空前咧係掛住一個咧黃絲帶嘅照片。佢話呢一啲咁嘅藝人，我哋舉辦如此有影響力嘅活動，係唔係應該要認真咁樣思考同埋篩選，唔好咧為一啲咧我哋啊年輕一代留下一啲負面嘅影響。咁佢話咧，亦都俾呢啲嘅心裏邊咧係唔乾淨啊，或者唔愛國嘅人咧，係不能享受祖國嘅經濟利益。咁啊，希望認真去審核啊呢啲咧參加活動演出嘅港台藝人，同埋咧唔好咧係放過呢一種咧台獨同埋港獨嘅人嘅嚟大陸咧係賺錢咁樣嘅。咁咧下邊咧有官方回應，政府就回應咗就話：你好，謝謝你對我哋嘅工作嘅支持，我哋已經關注到你嘅反應嘅情況啦。咁樣咁啊，有呢啲咁嘅投訴，做埋喺呢個咧廣東省文化廳公眾服務網入面嘅。咁啊最後而家搞到件事就係盧海彤就冇得去啦。咁佢又好似話做一個 partner 㗎，係咪嗰個 S17 嗰個模式咁樣嗰個咩 林義敏 啊，林義敏咁啊，然之後呢就亦都唔去啦。咁啊，然之後跟住呢阿靜心呢就喺佢個微博度繼續呢就好風騷咁樣話啦，好消息，佔中去香港女歌手羅海彤東莞嘅演出已經被踢啦。咁啊，再一次證明啊，人民必勝，小人物力量大，愛你們。咁啊，然之後咧，哇！然之後跟住你發覺咧，就見到呢個咧，阿黃安同埋呢個靜心兩條友咧，就喺隔岸咧，就哇，大家要全程啦。咁啊，首先咧就阿靜心咧就話，就同阿黃安講嘅，東莞人將盧廣仲趕出呢個草莓音樂節。北京人又唔俾佢嘅北京演唱会咧就唔系俾佢北京演唱会咧就取消咗。西安人而家到你哋啦，国家统一喺条底线，亦请卢先生有啲骨气，唔好到呢个内地去赚钱。咁然之后咧，阿黄安又回翻阿靜心就话，港台联手创新纪录。咁然之后咧，阿靜心就再一个微博就话，我而家准备下一个目标咧就喐呢个谢安琪。哇！喂，呢班人真係咩人嚟咧？講完，即係好撚得第一，但係真係好撚得閒啦。 係咯， 啊呢個咁嘅死人靜心咧，就住喺深圳嘅，就唔係住喺香港嘅。OK， 嚇咁啊，得閒冇嘢搞下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即係你啊點樣解讀下呢兩條友咧？真係 食飽飯冇嘢， 食飽飯冇嘢做，唔止咁簡單嘅。咁何韻詩呢就俾咗一句盧海彤啦，佢就話音樂代表自由，代表住想像，一個冇自由容不下想像嘅地方，亦都難有音樂容身嘅空間。咁就睇下你自己點樣選擇，你選擇恐懼呀，亦或係聽從自己。好好啊，呢、這個鼓勵。咁嗱，呢個咁嘅音樂節係一個什麼音樂節呢？其實冇乜人理嘅，講真。咁就11月28號至29號就喺東莞麻涌呢個地方咧就舉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上網去睇翻揾翻佢張海報咧，就真係俾佢吹脹。張海報好大大隻字就寫住咁樣嘅：這裡是關於年輕、音樂、熱情嘅烏托邦。这里是关于爱、理想、自我实现的理想国，这里是你们可以放开束缚的领地，还要给个英文 Freaky is good， Freaky 呢即係解呢你有唔同嘅意見啊、有意象啊有意義啊吓、is good 嘅。咁你從呢件事睇到 唔 喂就知道你呢啲係真係得個噏字。 佢個 slogan 係咪抄呢個台灣嘅、 啊。係都係抄啲肯定肯定係抄當年胡士托一個差過啫。咁但係你大佬啊你寫得出嚟唔係正喂咁你都要了解一下啲意思㗎。如果你冇呢一種態度你可以唔係咁寫㗎啫係咪先。即係你可以話喂呢、這個音樂會就係音樂會。我哋唔鼓励大家透过音乐去宣扬你所信相信嘅嘢。Ah yes, it's good! 咁样都得㗎。Ah yes, it's good! 咁样都得㗎係咪先。咁你咪咁就搞掂啦。喂你唔好成日讲一啲嘢出嚟讲一套做一套啊。咁你又好啦有两条呢啲咁嘅九唔搭八蛋散走嚟举报。咁你系咪应该作出反应你嘅喂如果根据返你呢句海报上面嗰、那个嗰、那個理念你係咪應該屌柒呢兩條友或者唔鳩理佢或者出嚟整個聲明。個聲明就係咪講返囉啊就講返頭先嗰句說話囉我哋呢度係年輕啊音樂啊熱情啊點點啊我哋好鼓勵大家開放啊咩咪講返出嚟囉俾阿黃安聽俾阿靜心聽。我哋係唔會啊取消盧廣仲亦都唔會取消呢個盧海彤嘅。咁、啊、你应该先係符合返你嗰句口号嘅信念啦但你而家又唔係啦咁然之后一见到人投诉即刻就已经 ban 咗两个然之后 个大会系冇出嚟做过任何回应㗎咁即系想点啫系咪先咁同埋呢一种系种咩心态啦呢种但首先就系、是、喂呢啲真系返去文革嘅思维嚟㗎嘛即系我讲緊啊点样解读黄安同埋啊陈正心呢对除了佢得闲冇嘢冇屎屙之外呢个好肯定㗎啦。OK? 同埋收咗阿爺钱又好肯定㗎啦。 我补充少少。 係点 未必收咗阿爺钱 係 争取緊收阿爺钱嘅。 哦都得都得。 嘅影响力。陈 正心都唔係话收好多次㗎喇喎。 但可能而家你明唔明 黄安我就唔敢讲。 即你明唔明喺正心嘅层面上开始多人争饭食。 咁啊从呢件事睇几样嘢啦。第一啦唔系只系香港有呢啲咁嘅 care 人。啊、台灣亦都有咁就第一樣啦第二就係話呢班友係除好得閒冇屎屙之外仲有就係咩喂佢嗰種呢即係所以咪點解我再講一次公民覺醒係好緊要如果全香港嘅人大部分都係陳正心咁嘅思維呢咁呢個香港唔使搞㗎啦你出幾多個黃之峰出嚟又好出幾多個戴耀廷又好冇用㗎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喂大家都唔連對錯對與錯都分唔到㗎嘛。嗱呢種又返去一種文革式嘅舉報啦即係譬如話舉報你身邊嗰啲人揭發佢同佢劃清界線即係我記得譬如話喺文革年代有個古仔係咁嘅喺安徽啦咁有個人叫做李鐵夫嘅。咁佢當年喺文革時候就改咗個名字叫李紅兵嘅紅衛兵嘅紅兵 ,ok, 咁你知道幾有幾咗啦咁當時係年青人嚟㗎啦呢個古仔呢其實係佢每一年呢而家文革呢之後呢即係而家每一年呢佢都會返大陸做返個懺悔咁所以點解我睇過佢呢個古仔咁、 okay. 個古仔係點呢咪就同舉報有關啦首先就係呢佢老豆被打成呢、這個佢一家三口啦老豆个老母同埋佢啦咁首先就佢老豆呢就被打成呢个革命造反派先啦咁跟住然之后呢佢就先同老豆划清咗个界线啦好啦咁有一晚呢佢老母喺屋企咁一家三口喺屋企食緊饭佢老母唔知讲开啲咩其实啲好普通嘅民生嘅嘢咁佢老母喺度食饭呢就闹咗毛泽东几句就再赞咗刘少奇几句你知唔知跟住兩仔爺呢就是、坐埋一張台食飯、 嗯、 你知唔知兩仔爺嘅反應係乜嘢呢 即刻走出咗走咗出去。 啊好嘢喎、啊。係即刻擺低個碗擺低雙筷子直衝出去。點解會咁呢 驚喎。 鬥唔係驚啊係鬥快舉報佢阿媽或者係佢個老婆啊。 Okay, 我以為 因為邊個慢咗呢你另外輸咗嗰個呢就會擺埋佢阿媽嗰邊㗎啦嘛。 係咪先？啊，咁呢個古仔最後結局係一啲都唔好笑嘅，可以話俾你聽。因為佢老母，咁佢係快過佢老豆啦，舉報咗佢，去到公安局舉報咗佢，有樣舉報函咁舉報咗之後咧，跟住個而家公安咧就派人嚟咧就拉咗佢阿媽，到最後佢係唔知道咁嚴重嘅，佢阿媽係被槍斃嘅。 OK， 咁然之後跟住，所以佢而家就覺醒啦、嗯，但係覺醒太遲啦，六啊幾七啊歲㗎啦，咁然之後咧就每年翻嚟咧就講翻呢個故仔，做翻個懺悔，跟住阿媽個墳嗰度就拜翻佢。嗱、嗯、呢種咧就係文革年代嘅一種舉報嘅文化嚇，同埋咧。亦都可以代表嗱，譬如靜心呢啲嗱，所以嘛，佢咪唔知道乜嘢叫公民咯。嗱喺佢失嗱，佢其實呢啲全部係啲偽民嘅思維嚟噶。嗱呢啲嘢喺大陸咧叫咩咧？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就罵娘啊！即係點咧？啊呢嗱佢呢啲就嗱佢話盧海彤咧就係呢啲咁嘅思維啦。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就話你呢啲咁嘅盧海彤啊，嚇、啊、又要端起只碗。要嚟就食肉，吓、嗯啊，跟住但系你放低咧，你又走去闹个老母，即系个老母整嚿肉俾你食，你又照食，食完你摆低只碗咧，就走去闹个老母，就即系话卢海彤呢啲咯。嗱、啊，你又要喺香港雨伞运动又要挂黄丝，跟住然之后你又要走翻去大陆咧，又要搵大陆嘅人嘅钱，吓、嗯啊，或者譬如王安呢啲咧就话卢广仲，嗱、啊、你又要走大去走翻去大陆搵大陆嘅钱，但系你又要鼓吹台独，嗱、啊，咁呢啲系咪好常见嘅思维啊？社会系咁，但其实下次如果你听到人咁答，嗱，我教你点样答佢啦，好简单嘅，你话俾佢听咧，嗱、啊，佢嘅思维啊，阿静心嘅思维咧，就系咧。佢覺得佢咪就係我哋幾集之前講緊 liberal 同 freedom 嗰個分別係乜嘢？其中我咪講過嘅，喺古代嘅人咧係覺得自己嘅自由咧係神授噶嘛，係、 嗯、 皇權授予俾你噶嘛。嗱，靜心呢啲咪就係古代嘅人嚟咯，佢冇進化過噶。其實佢仲覺得就係咩？佢覺得佢食嗰碗飯啦、啊，或者就係佢。食共產黨，著共產黨，住共產黨，天下都係共產黨嘅天下。啊，對共產黨要點啊？要忠心啦，要呢個感恩啦，三跪九叩，皇恩浩蕩啦。喂，冇共產黨，我就連碗飯都冇得食噶。但係嗱，佢唔明一樣嘢係乜嘢？食飯基本上係你嘅一個生存權嚟㗎嘛。 嗯、 好啦，你可以生存到嘅時候啦，你就會望，如果你解決咗你嘅生存權，你就會望、嗯、望高少少㗎啦。你希望碗飯嗰度有碗有嚿肉啦。嗰、那個肉其實係代表住一個咩？係一個你嘅發展權嚟㗎嘛。咁、 嗯 啊、然之後你有個發展權嘅時候呢，嗱呢個咪返返一個 liberal 嘅精神啦。然之後我走去鬧罵娘，我走去鬧六鬧我個老母。喂，嗰、那個係我嘅一個基本人權嚟㗎嘛。嗱，點解即係你問嗱，你搞清個思維，點解我有嚿肉食，我要多謝我老母，不特止，我仲要唔可以屌柒我老母呢？喂，嗱，如果嗰嚿肉係一嚿劣質肉，或者就係我老母明明有嚿羊肉，佢收撚埋，跟住然之後俾嚿老鼠肉我食，我係可以屌佢㗎嘛。但係喺靜心嘅思維唔係咁㗎喎，靜心嘅思維就係咩？喂。我知有嚿肉食，其实我老母俾我㗎嘛，我係唔可以屌佢㗎，我一屌佢我连嚿肉都冇埋㗎嘛。嗱，奴才嘅心态啦， 咪就係咁咯。 同埋就係一个呢古代神授啊，话皇权授予俾你，或者你一出世就係你所有生存嘅权利係由个皇权去赋予俾人民㗎嘛。但係喂大佬啊，今时今日21世纪，我哋喺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成个社会进入一个现代嘅时候，我哋已经讲緊一套调返转嘅思维。我哋讲緊嘅就係乜嘢？咪就係讲緊俾你听 liberal 囉。我哋 based on rule of law 之下，喂我哋啊，我哋嘅 private 嘅 property 係受到保障，我哋有嚿肉食呢，调返转係我哋努力去争取㗎嘛。如果我老母走去剥削我食肉嘅权利，我係可以屌柒佢㗎嘛。同埋一个 liberal 嘅一个 liberal 嘅世界里面，我食緊嚿肉嘅时候，边个话我食緊原嚿肉，我唔可以屌我老母。 嗯、 我屌我老母係因为我想我 improve 嗰嚿肉，我由今日嘅老鼠肉变到一嚿猪肉，再猪肉变到一嚿牛肉，牛肉再变到一嚿羊肉。 喂，我係喺呢個公平嘅世界裏面，我哋係爭取緊一個好公平地去爭取一個發展嘅權利㗎嘛。喂，但係政心係唔會即係明白呢啲嘢㗎嘛。咁所以咪就係話兩套嘅思維，點解我哋成日講就話即係公民覺醒要好緊要囉。咁你而家發覺就係、是、你從一件事當然你好片面去睇就係、是、大家睇到今時今日喺香港又好台灣又好，你做娛樂圈你唔賴你咪死囉。咁最近你譬如嗰啲咩嘢黃耀明啊，仲有嗰、那個我成日唔記得咩名啊，邊個一你舉散咗邊個咩韻詩啊， 何韻詩， 何韻詩啊嗰啲咁樣，咪冇得撈啦。嗱，講咗出嚟，成年都冇得撈嚇，咁你咪咁你見到我哋個嗱，咁你呢個咪就係話，所以如果大家喂，即係大家如果仲咩態度去睇呢啲事件咧，即係話，我想講俾你聽嘅就係、是、最低限度，今日你見到喺黃耀明身上發生嘅，喺何韻詩發生，其實係陸陸續續開始喺其他嘅層面裏邊都會發生呢啲嘢嘅，呢個係一個大陸化嚟噶嘛。喂，大佬，即係你只要講一句阿爺唔啱聽嘅說話，你做一啲阿爺唔鍾意嘅嘢，你就連飯都冇得食㗎啦。咁你只有令其即係令到你咪最後咪要選擇囉、 嗯。 就係、是、喂一係你就唔返上去囉。 嗯。 就係、是、咁樣。咁所以係好悲哀㗎喎、哦。即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層面啦。但你話再睇返嘅就係、是、喂大佬你啲咩黃安或者呢啲咁嘅陳靜心你要做過啲乜嘢啫。喂，點解要咁樣去做啫？即係黐咗線噶嘛？即係點解？喂，其實我哋倒退緊嘅，即係我哋有呢啲咁嘅人咧，而喂，大家係真係又覺得冇佢扶嘅，係咪先？而家你喂人人自危嘅，如果你做緊呢個娛樂業，咁你點啊？咪更加喂，你覺得睇完呢件事之後，你更加努力落力咁樣行出嚟繼續拆咯？你嗰啲咁嘅譚詠麟啊、高志森啊、王晶啊嗰啲，咪覺得喂大佬真係啊！拆得有道理，唔拆真係繼續冇得撈。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呢個就係呢件事嗰個恐怖囉。咁、 嗯、 其實你而家過往喺台灣亦都係不斷係咁蠶食㗎。即係你見到其實有時如果你有留意一啲台灣嘅娛樂新聞，譬如你見到啊另外一個你實記得你實識嘅導演啦，柳承澤啦嗰啲咁樣啦、嗯啊、譬如拍過晚甲，拍過呢個軍中樂園。咁咪見到軍中樂園，佢派完出嚟，無論到佢有幾好睇，先唔好講，佢已經俾人屌到喺台灣都俾人屌到風球，因為點解？揾咗個大陸演員啦，嗱咁佢都算醒㗎，如果你應該有睇過啦，咁佢係揾咗廖啟智第一陣翻雲佢啊，其實我唔使揾廖啟智啊嘛，係咪先？咁但係佢後屘其實佢有好多分享會啊，都出嚟講，佢話其實都好慘啊，依家嚇，咁佢係其中一個咧，就佢又唔係好擦鞋嘅，但係。佢每一套電影其實佢都要計大陸嘅市場，咁佢都要計點樣用咩方法可以入翻去大陸市場。咁上次佢其實都計得幾精準嘅 ，OK， 譬如話《軍中樂園》嗰啲咁敏感嘅故仔，咁但係拍完出嚟亦都唔討好嘅，即係譬如喺台灣本土就係覺得就係你賣台咯，你又喺度即係將一啲咧中國情懷嘅元素擺入去到電影度，咁但係呢個真係好慘，即係中港兩地從事呢個藝術啊、娛樂圈啊，其實你見到啲人都好撚慘，其實即係做緊一啲自己唔相信嘅嘢，但係你又好難去放棄呢個咁嘅市場，咁同埋咁你話最終其實係點啫？喂，屌最喂大佬最 perfect 緊係見到嘅就係我哋自己口翻我哋自己香港嘅軟文化嘅市場啦，或者台灣亦都有自己軟文化市場，起碼我哋希望見到嘅就係我哋自己獨有嘅軟文化市場可以養活到呢班即係香港嘅藝術工作者，咁但係其實你見到真係唔得啦嘛，咁然之後大家又想方設法咁樣即係入去，咁但係你入去就要做好多呢啲咁嘅妥協，其實係真係好撚慘，好撚慘咯，即係我覺得，唉，咁所以咧，咁啊，但係我都多謝阿邊個話陳靜心嘅，因為陳靜心咧令到我咧就認識咗 草妹啊 呢一位咁嘅歌手啦，盧海彤啊，即係雖然我覺得大家聽完就會覺得有冇搞錯傑斯，咁但係真係冇搞錯㗎，我真係今日咧第一日咧聽到呢個咁嘅名㗎咋，我未聽過佢啲歌， 好耐， 咁但係我覺得真係唔錯喎 ，OK 喎， 我學生時期嘅， 咁我連佢樣係點咧，我都係咁啊第一次。 見啦，或者仲有咧，即係上翻 YouTube 度揾翻個樣睇下啦。仲有咧佢個名啊，仲有佢哋嗰啲作品啊 ，OK 咁啊。我知佢咪唱咗好耐歌㗎啦， 10年 啦，我都唔識呢啲咁嘅人咁，但係 OK 喎、啊，唔錯喎、啊。咁所以我今日咧揀翻一隻佢嘅歌嗱，呢只歌咧。歌词系咁嘅，啊，即系直情咧系都系好多年前嘅呢只歌，咁啊好多年前咧，其实咧就罗海彤已经差唔多写咗只歌系送俾阿陈颖心嘅，咁佢咁讲嘅，嗱佢系顺住时代嘅弧度倒下嚟，我哋都欢呼，只要生活过得满足，不管吓跑小白兔，趁住热闹嘅垫脚傻起嚟，我哋不在乎，只要生活过得满足。就算太阳变得恶毒，想点咪就点啦，斩咗一棵树又有另外一棵树，荒芜中起舞。好鍾意呢斩嘅歌词，我哋用100棵树写成1000张遗书，再起一间埋葬人嘅屋，我哋嘅种子种出嚟，眼前一片幽谷，好让我们呢永远迷路，手舞足蹈，随住蝙蝠跳到尽处，疯狂狂地满足，疯狂咁样双目。嗱，呢只歌真系好有意思。讲紧嘅咪就系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呢一种咁样咁无力嘅心态。我譬如话我哋哇啲事，我哋觉得好疯狂，但系我哋唔会发出声音。我哋觉得呢啲事唔关我哋嘅事，只系发生喺卢海彤身上。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有朝一日咪就你唔理就会辣到去。埋身咯，咁呢只歌咧就系叫做《荒芜中起舞》，咁啊唱歌嘅就系卢海彤，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 有另一棵树